今晚全明星周末最受大家喜爱的环节即将开始，现在第一位上台挑战职业选手的幸运观众唐小姐已经选好了角色，杜明这边也进入地图了。 小唐加油啊！ 好，两人选择直接正面交锋了。剑闪，无双东岳这边抢先发动攻击，不愧是职业选手，第一时间抢占了绝对优势。好，三道斩、八道斩、升龙斩，升龙斩击中了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唐小姐的反应已经十分迅速，就差一个升位。哎， 小唐快躲开啊。 老板，你别这么紧张。 那可是小唐啊。 漂亮。 哎呀，哎呀，不好，小唐被击飞了。 还在继续荧光落刃，这一招估计是躲不过了。啊，毕竟是职业选手啊，这场比赛似乎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。什么，躲过了。啊，漂亮，唐小姐所操作的战斗法师迅速打出龙牙，旋纹发射。 哎呀，小唐刚才该用伏龙翔天的。 伏龙翔天，怎么操作的可能都不知道。 哦，对，那是70级的大招，我忘了小唐的号还没满级呢。哎，你觉得小唐有机会赢吗？ 哎，你不要太小瞧职业选手。 也对。小唐是不是手速加快了？ 难以置信，在经过几分钟的激烈交战后，战斗法师的出招速度竟然越来越快了，这真是惊人的手速啊！ 真聪明 啊！什么？ 小唐终于知道自己和杜明的差距在哪儿，所以想了办法来回避。 什么办法？ 手速。对方是职业选手，经验上的差距太大，所以他干脆不想那么多，只是把可以用的攻击手段用最快的速度朝对方打去。因为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手速，所以这种菜鸟一样的乱打看起来也挺有威力。 这么说小唐能赢？ 恐怕还不行。 为什么？ 因为他会累啊，这样飙手速的操作他能坚持多久？ 说， 哎，那战斗法师好厉害啊，打得杜明都没法还手。 上一场我就跟你说了，这美女很厉害的。跟我说杜明的情况看起来真的不妙啊。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26集。 怎么回事，他的攻击速度竟然越来越快了。他打偏了，机会来了。怎么可能，他怎么会绕到我背后的？这是个什么打法？不对，他攻击虽然快，但是没有章法。靠，这美女完全是在乱打呀。不过这么快的手速他应该坚持不了多久。靠，我的血量不太够了，还好他用的都是低阶技能，伤害不高。这都好几分钟了，他怎么好像还在加速？怎么搞的？这家伙不会累的吗？难道是开挂了？又冲上来了。靠，又追过来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都打了5-6分钟了，怎么他的手速好像还在提升？等等，不对，不是他变快了，是我，竟然是我的速度跟不上了。这家伙真的只是普通观众。 唐小姐一记龙牙再次命中杜明，奇迹，简直是奇迹。现在比赛已经开始6分多钟了，唐小姐的攻击速度竟然一再加快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唐小姐不使用大招，但是面对这样长时间的高速攻击，杜明已经渐渐招架不力了。 医生，你看，小唐真的要赢了。 是， 红血了。现在战斗过去7分钟，杜明的无双高月进入最后的红血阶段了。唐小姐从战斗一开始就积极抢攻，可以说是从头至尾的掌握了战斗的节奏。 职业选手输给观众，我这还是头一次见。小唐加油啊！ 明并不是打不过小唐，而是输在求胜欲望上。 啊，什么意思啊？ 像全明星这样的表演赛，职业选手的心态都很放松，不像小唐这样有了强烈的求胜心。何况像小唐这样爆手速的小白打法完全不按套路来，杜明没有充分的准备，这才让小唐抓住了机会。 这样 失败， 战斗结束，获胜者是我们的第一位幸运观众唐小姐。 好，现在两位选手已经回到 杜明和小唐出来了。你看杜明那家伙的表情。哎，来来来来，你拿望远镜看。 我就不用了。 各位观众，大家安静一点，声音再小一点，好吧？好，刚才这一场比赛也是很精彩。那么，我们来采访一下两位选手此刻的心情。 唐小姐，可以和你再来一局吗？ 哎，这个恐怕 好啊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 这是什么情况？ 不知道。 如果杜明这次还输给小唐，明天铁定上头条。我觉得就这样就已经够上头条了。 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他上一场没有什么准备，但现在嘛。我想他的求胜欲望不比小唐弱。 也对，这要是再输了可就真没脸见人了。 这一场杜明率先发动进攻。啊，杜明看起来是认真了呀。漂亮，刚才这条连击可以说是第一 场。小唐看上去情况不妙啊， 丝毫反击的机会。 他上一场太疲惫了，而且杜明这场从一开始的抢攻打乱了他的节奏。 好，比赛结束，这一场的获胜者是杜明，有请两位选手回到舞台。 切，这么辛苦才赢了小唐，有什么好鼓掌的？难道不是吗？小唐要不是不会用大招，上一场可能早就赢了，这场也不一定会输呢。 可以再向你挑战一场吗？ 啊？ 唐小姐，这个不合规矩吧？ 什么规矩？ 对呀，什么规矩啊？刚杜明输了的时候，不也拉着小唐又打了一场吗？ 是啊。 那可以再向你挑战一次吗？ 好。 这个，那么接下来，我们继续比赛。 就是这样，小唐加油！ 什么情况？ 有完没完了？ 你看，杜明已经向右冲了。 小姐，请问场上那位唐小姐是您的朋友吗？ 是啊，干嘛？ 那个，能不能拜托您上去帮忙劝一下？这一场结束后就让她下来吧。 为什么？ 您看啊，总得给其他观众上去挑战的机会啊。她这一个人就打三场了。 他们愿意打，就让他们继续打啊。 可我们的活动还得继续啊，拜托了拜托了。 现在不也是在活动吗？ 容易啊。 小唐又赢了。 小唐真厉害。 再来一把。 好。 搞什么、啊、 杜明居然直接打开比赛区上的话筒找小唐挑战了，真急了。 小姐，你看这，拜托您了，这样下去电视转播那边可不得了了。 算了，我去叫他下来。 哎呀，也行也行，你去吧。 谢谢谢谢，来来来，咱们往这边，快点。 容易啊， 这都第几场了、啊？这美女还这么猛啊？ 哇，真够狠啊！ 再来一把。 好。 这没完没了的，二人转呢。 小周，你们轮回打算怎么办啊？ 不知道啊。 周队，别管了。让他们打。 队长，咱们要不要去把杜明换下来？这也不是个事儿啊。 不知道。 容易啊， 再来一把。 这得打到什么时候啊？ 杜明这家伙运气真够烂的。 那个，周队，能不能麻烦你们派个人上去劝劝杜明？这么打下去，咱们后边的活动可怎么办呀？ 江副队，您看这都打了五六场了，导播在里面都快杀人了，不然您上去劝劝，帮帮忙啊！ 啊，这个嘛，那对方要继续挑战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 我们已经有同事去那位观众的朋友那儿了，那边您不用担心。 这样， 容易啊， 再来。 说明这是急眼了啊！天哪，快去个人救救杜明吧！啊， 哎，美女没接受啊？ 怎么了，美女？不敢来了吧？ 不是让我来试试？你是谁？ 你是谁啊？ 回来了， 这不够重要的 事吗？ 接活。 好，现在有请第二位挑战者上台。 那边呢？准备好了没有啊？你倒是借游戏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。小唐，给我账号卡。 不要，我来。 别闹，快给我。 不敢。 这就是那位唐小姐的朋友吗？ 这，应该是吧。那个，江副队，麻烦您待会儿还是去跟杜明也说说吧。 啊，好。等这场先打完吧。 大家稍等一下，看来两位挑战者在账号卡的交接上还有点小问题啊。 你这什么技能加点啊？好了，开始吧。 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 这人不简单，刚才只一步走位，不仅算准了我三段斩的死角，还从那个角度打出天机。靠，我今儿太倒霉了吧。 现在比赛正在继续，杜明突然中断三段斩，这是为什么？漂亮，战斗法师使出一招怒龙穿心，再次击中杜明。哇，看来我们第二位挑战者的实力也相当强了。 人呢？他在后面。刚才那是朱隐波。靠，什么情况？ 居然还能在我拔刀斩收招的相同瞬间打出龙牙， 这他妈到底是谁啊？该不会是哪家战队的选手玩我呢吧？ 不行，得先撤退。刚才那美女只会用低阶技能，现在这个连遮影步都用得这么老道，她怎么那么奇怪？明明都能用遮影步了，却一直也只打着低阶技能。从伤害来看，他的低阶攻击技和魔法炫纹应该是都加满了，都不取舍的吗？我的低阶技能等级不够，不能和他硬拼。但现在这情况，也不能随意用大招啊！不行，得赶紧想个办法。 杜明三段斩想要突围，再次被战斗法师一记天机风功打断。这一场杜明的战斗风格有点不像他平时的习惯了。 这影步走位这么风骚的，这他妈能是普通观众？这该不会是哪家职业选手吧？我看看谁没来啊。 F 队，杜明怎么还不反击啊？ 谨慎一些也好，反击不了。 为什么呀，队长？ 没有机会。 难道说，现在已经不是杜明不想反击，而是他不能反击了吗？ 嗯，对方是高手， 现在战斗法师完全占据上风，杜明一直被动闪避，这样下去情况有些不妙啊。如果还不能打破局面的话，哎，杜明出招了，杜明一个连突刺主动出击。 我靠，杜明这白痴，这哪能行啊？别说人家的技能等级比他高了，就算是同级连突刺判定也没有龙牙强啊，这个时候出连突刺不是找死吗？ 现在战斗法师使出龙牙。 皇上，你小声点，别让周队他们听见。 我大声吗？没有啊。 现在战斗法师 怎么还不让说啊？ 哎， 狂龙破军，嘿，终于用大招了。 什么？死了死了死了，杜明刚撞到墙上反弹回来，还在僵直的，这下跑不掉了。 漂亮，战斗法师一记豪龙破军击飞杜明，这是怒龙穿心。现在杜明被豪龙破军撞到了半空中，这一记怒龙穿心能命中吗？命中了，天哪！ 这是在玩杂耍吗？杜明那家伙都快成陀螺了。 嗯，这是 怎么了，队长？ 这个战斗法师的操作似乎有点眼熟啊。 你这么一说，好像 战斗法师的攻击还在继续，他冲上去了。这个招式是伏龙向天，杜明一招引光落刃，想要改变下落的方向。漂亮，我们韩文清也是一招漂亮的鹰塔，改变了下落的方向。是吧？龙腾转向了。 哎，这是龙抬头， 龙转向了， 是谁在比赛台上 打出龙转向？ 这就是龙抬头啊！ 我靠，龙抬头不是只有叶秋才会用吗？ 叶秋，他不退役？ 靠，刚才那个是龙抬头吗？没看错吧？怎么还不放回放？怎么还不放回放？ 难怪昨天韩文清说，如果是叶秋的话，伏龙翔天就不会打空。 这就是叶秋吧？除了他还有谁？家事不地道啊！请叶秋上台去这么玩杜明啊？ 哎，别乱说，这可不是我们家事搞的。叶秋都退役了。 你真是叶秋队长啊？说什么呢你？他早就不是队长了，别让翔哥听见了你。哎，你们快看，翔哥的脸色，靠，真是龙抬头。叶秋，他不是早就水平下降打不出来了吗？ 小朋友们现在就想要改朝换代，还嫩点儿。不过如果是叶秋的话，至少那记伏龙翔天绝对不会打空。 靠，这叶秋啊，退役了也这么多事儿，这些人还故意提起昨天的事，是在说我比叶秋还差得远吗？ 最后一击， 失败， 比赛结束，胜利者是刚才打出了龙抬头的神秘观众。有请两位回到舞台。这位神秘的二号挑战者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我想现在很多观众恐怕都和我想到了一个同样的名字，叶秋。那么神秘的挑战者究竟是不是叶秋呢？现在我们的选手也回到了舞台上。哎，那唐小姐，你朋友呢？刚刚挑战的那个？ 哦，他上厕所去了。 那位挑战者肚子不舒服，去了厕所。 是那家伙，肯定是那家伙。上厕所？队长，你信吗？肯定是不想露面溜走了。 我们神秘挑战者可能家中有 捉迷藏，他算是经验丰富。 那么两位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？ 是找不到了。 嘿嘿，龙抬头。你刚才看到孙翔的表情了吗？笑死我了，简直就是打脸。叶秋这家伙难道是和韩文清串通好了？ 那个时候用龙抬头很正常。 话是这么说，我还是觉得他肯定跟韩文清串通好了，不然韩文清昨天晚上干嘛要那样说啊？咦，不对哦，他俩啥时候这么好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哎，江副队，你们轮回居然请到叶秋来了，不早说呀。 是吧，我不是很清楚。 哎，经理不是说苏沐城那边拒绝了帮忙联系叶秋吗？队长，你有听说吗？ 原来如此。啊，没听说啊。这 那个不会真的是叶秋啊？ 哎， 都已经哭得出来。 你说咱队长昨天在台上提叶秋，是知道叶秋今天要来吗？ 那也不是没可能。 巧合 是吗？ 龙抬头吗？这个时候出现，是说不会就此低头？这是一次会复出的宣言吗？ 各位观众安静一下，我们比赛继续。接下来我要宣布第二位上台接受挑战的职业选手的名字了。 总算是出来了。 嗨， 沐城，厉害啊，居然出来的比我还快。 比赛打完了，我们去吃冰淇淋吧。 我好久没有去那家店吃了。 哦，那家店还开着呢吗？ 开着呢。那那边你看那个一闪一闪的招牌，老板居然还没去修呢。 现在可是冬天啊。 冬天最好不会那么快化掉，可以慢慢的吃。 行，那就去吧。 走。哎， 你倒是注意素质啊。叫你别翻栏杆了，差点摔了吧。 你不也翻过来了吗？哎，你就这么出来了，你那两个朋友呢？ 还在里面呢，活动还没有结束呢。 哦，也对。老板，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，每样四分之一，可以吗？ 哎，好嘞。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，这抹茶味的可就剩最后一份了。 是吗？ 哎，拿好了啊。 哦，老板，钱给你。 好嘞。哎呦，那位小哥呢？ 哦，我就不用了。老板可以抽烟吗？ 坐外面行。你看那有烟灰缸那桌。 好嘞，谢老板。 嗯，你不吃吗？这个真的特别好吃。 你吃吧。 哼，哦，好冰啊。 我就说嘛，现在是冬天，你还是慢点吧。 好吧。嗯，哎呀，还是这家的口味最棒了。嗯，现在场馆里面肯定很热闹吧，我估计都在到处找你呢。 也许吧。 那家伙是叶秋？不是吧，他说他是退役的职业选手。不对，等等，他那个时候好像说…… 哎，我告诉你一秘密，其实啊，我就是叶秋。 是吗？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啊，我是苏沐橙来着。 我真是叶秋。 这家伙， 姑姑，我回来了。 真是叶秋。 姑姑，你在想什么呢？ 啊？哦，你回来了。 嗯。 他呢？ 先走了。 哎，美女，刚坐着那人真是叶秋大神啊！ 啊，小唐，我们走。啊！ 哎，美女，你怎么跑了？那是不是？ 那么接下来，我们要开始选取本场上台挑战职业选手的幸运观众。 你们去哪儿啊，姑姑？不是还没结束吗？ 三二一， 去找叶秋。 大家要注意集中精神哦。 之门的瞬间，诸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。而谁将超越这座生死的极限？夜雨无边，唯有我能亮出地界。命运由我不怕，要肩负谁的未来？冰与火燃成海。新的王朝敢与荣耀顶冠，只不朽英雄，英雄不孤单，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。像岁月握紧无坚不摧的双拳，我从来不懂诸如后退的概念。用商业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，我以导演之于时光来为之加冕。万千人中秒转，谁向外灼热灵魂，要掷下最远枪， 就算中不合山，又何必傲慢，何必有遗憾，不过是从头再涅槃。 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，心的王朝但与荣耀停断，只不笑英雄，英雄不孤单，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狂欢。传奇英雄，英雄都有梦，哪个才配叫不平庸？谁最后与我匹敌争锋？一步之遥，何止万人